我祝愿所有九五九的听友们今年吉祥，大吉大利。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九五九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龙溪滑雪场的市场总监郭宏宇。我们北京龙溪滑雪场作为北京星牌集团旗下的子公司，致力于普及全民的冰雪运动。那么我们的场地呢，拥有初中级雪道及50000平米的戏雪区。寒假开始了，带着您的孩子来龙溪吧，滑雪加温泉，龙溪滑雪场一定是您最佳的选择。值此新春佳节到来之际，我祝福所有的九五九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快乐，万事如意。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您的身边。 好音乐九五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汉富不动产的执行合伙人杨斌。汉富不动产是一个专注于城市更新和现在小镇开发的这样一个私募基金。在新的一年即将来临之际，祝各位听众朋友们更加幸福，更加健康，更加快乐。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和家装在功能设计上有什么不同呢？ 相对于家装，工装在功能的设计上增加了暖气和通风系统，即排水系统、强弱电的配电系统、监控系统、消防系统、污水处理系统。一个好的设计师不仅能够消化建筑设计，还能够在工装的设计和施工当中发现问题，提前和建筑设计沟通解决。而工装设计师往往需要把更多的时间在工地上与甲方的交涉、与监理的交涉、与施工人员的交涉，解决一个个的问题。在功能设计上，家装设计和工装设计的不同也就由此产生了。冠坤国际专注于工装设计，所以专业。详情敬请登录冠坤国际微信订阅号。冠坤国际，冠是冠军的冠，坤是乾坤的坤，或致电010-5646-8050 5646-8051。 我不孤单，在外面磕磕碰碰，在怀中却感觉到你守着。我不怕冷，我闻到你的外套，在常年拥抱过后留下来的味道。世界烦扰，生活在煎熬，我不慌不忙看着这命运怎么闹怎么倒。只要我疲乏双手能够把你围绕，就不用逃跑，在情人的怀抱一起摔了一跤，摔不痛摔不掉，分不散拆不掉。生命是脆弱的我知道，可你终有我，我终有你的烦恼。有什么两个哭一起笑，我们早就是对方最有效的解药。让命中的另一半一拥抱就融掉，就好像学会我半边生命，用我的体温催促你的心跳，本来缺点的一角终于给找到。很渺小，可是我也很重要，因为我肩膀有你在依靠。天地太大，我们双手虽然小，围起来却已足够隔绝一切纷扰。世界烦扰，生活在煎熬，我不慌不忙看着这命运怎么闹怎么糟。只要我疲乏双手能够把你围绕，就不用逃跑，在情人的怀抱一起摔了一跤，摔不痛摔不掉，分不散拆不掉。生命是脆弱的我知道，可你终有我，我终有你的烦恼。有什么两个哭一起笑，我们早就是对方最有效的解药。让命中的另一半一拥抱就融掉，就好像学会我半边生命，用我的体温催促你的心跳，本来缺掉的一角终于给找到。有多可靠，又能锁住过多少双脚，誓言这美丽的镣铐，怀抱中的两位一滴不需要。因为我是你，你是我，还用说什么？不管贫穷与疾病，都愿意一生一世照料，我们已早是对方最甜蜜的良药。让命中的另一半一拥抱就融掉，就好像学会另一边的你，用我的体温催促你的心跳，本来缺掉的一角终于给找到。

想在你每一个彩色的梦中对你说我爱你。 Thank you.

只要你在我身旁。 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有他的家，我有我的家，我就这样失去了他。我心爱的上海小姑娘，遇见另一个他，永远陪着他。 发现我躲在角落，忙着快乐，忙着看着，总比怎么

起了心，谁让你如此如此的犹豫，让我又爱又恋的美丽，最爱你哭泣时候的眼睛，轻轻地流露心中的秘密，舍不得让你碎了心，让我吻去唇边的泪滴。我知道你的心中藏着话意，任性你要我说声我爱你，小小的一场风雨不会改变爱你的心，如此的犹豫的追去，最爱你哭泣时候的眼睛，明天的太阳不要早起，就像是夜空朦胧的星星，谁让你如此如此的犹豫，让我又爱又恋的美丽，让我又爱又恋的美丽。你的心中藏着话语，任性地要我说声我爱你，小小静静地看你沉沉的睡去，最爱你哭泣时候的眼睛，明天的太阳不要早起，最爱你哭泣时候的眼睛，明天的太阳不要早起。 好音乐九五九，携手慢生活八九五，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首届庙会倒计时啦！踩高跷、唱大戏、恐龙展、滑雪场、风车墙，还有各地美食，让您找到儿时过年的味道。正月初一到十五，我们期待您的光临。市场内商铺火热招商，咨询热线03123877772。 我知道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人，这辈子我。 全北京正在听华语音乐排行榜，10月29日正式落户 FM 959 FM 895，每周六周日11点到12点，

再一个共你相识的咖啡店，望见雨白天空有和光线，更显出了我现在满腹心酸。有雨说一声再见，骗走千里万里，仍然没法见面。但这年过永不渝，我很需要你重现在我面前。曾寻遍你面上没附上分开的真相，在寂寞心中，原来常需要一种被爱，一种被爱的想分开的真相，在寂寞心中，原来常需要一种被爱，一种被爱的感 悬挂在心房，才伤心多么重的伤，也能慢慢被遗忘。二十年很想流浪，跋涉中会有成长，爱也有些事别太幻想，你对我的影响使我变得坚强。幸福路也许很远很长，人只有双脚没有翅膀，我享受一步一步前往，有真爱在等我的方向。爱情海也许有雨有浪，我只有平静没有翅膀，成长。

间空间心畅和，从前共你一起每天口中心中畅和，你怕已经想不起，但我不禁要记住，明天可会一般喜欢我，无言但却遵守爱的规则，只好接受，为求共你相恋，我已经不管今天以后，确信你终于一天别去，不会太恶手，但你会不会想起共你相守，然而为你痴痴久，收音机在宣播，令我心醉的一首歌。Will you still love me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熙熙浓浓的身边， 你被散发成春天，我们就走进一项深深的诗篇。 你说我像是一朵雨点，轻轻飘上你的红颜。 啊，我醉了好几遍，我醉了好几遍。 那年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忧郁兮兮浓浓的山巅，你飞散发成春天，我们就走进异乡深深的诗篇。 夕阳红，我曾问。